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九集，蓝忘机一语不发，目不斜视，静静站在江城对面。江城已算是极为出挑的俊美，可和蓝忘机面对面站着，竟也逊色了几分，也浮躁了几分，扬着一边眉毛道：“韩光君还真不愧那逢乱必出的美名啊，怎么今天还有空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？”如他们这般身份的世家先手，一般是不屑于理会品级过低的邪祟猎物的，而蓝忘机却是一个例外。他从来不挑夜猎对象，也不会因为这个妖魔鬼怪不够凶悍，杀了没什么名声而不来。只要有人求助，他便会到。从他年少时起便一直如此。因此，逢乱必出是韩光君夜猎出行的风格，也暗含了世人对其品性与行事作风的赞扬。江城此时用这种口吻说出来，实在不怎么客气。蓝忘机身后跟上了一群他家的小辈，听了都怪不舒服的。蓝景怡心直口快道：“江宗主不也在这里吗？”江城冷冷地道：“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啊？姑苏兰氏自诩仙门上礼之家，原来就是这样教导族中子弟的。”蓝忘机似乎不想与江城交谈，看了蓝思追一眼，后者会意，那就让小辈与小辈对话。出列对金陵道：“金公子，夜猎向来是各家公平竞争，可是金公子在大范山上四处撒网，使得其他家族的修士举步维艰，唯恐落入陷阱，岂非已经违背了夜猎的规则？”金陵冷冷的神情和他舅舅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“是他们自己蠢，踩中陷阱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事都等我抓到猎物再说。”蓝忘机皱了皱眉，金陵还要说话，忽然发现自己无法开口，喉咙也发不出声音了，顿时大惊失色。江城一看金陵上下两片嘴唇竟像粘住了一般无法分开，脸上现出薄怒之色，先前那勉勉强强的礼仪也不要了。“姓蓝的，你什么意思？金陵还轮不到你来管教，给我解开。”这禁言术是蓝家用来惩罚犯错的族中子弟的，魏无羡没少吃过这个小把戏的亏。虽不是什么复杂高深的法术，却非蓝家人不得解法。若是强行要说话，不是上下唇被撕得流血，就是嗓子阴哑数日，所以必须闭嘴安静自省，直到熬过惩罚时间。蓝思追道：“江宗主不必动怒，只要他不强行破术，一炷香便自动解开了。”江城还未开口，林中便奔来一位身着江氏服色的紫衣人喊道：“宗主！”见蓝忘机站在这里，脸现犹疑。江城讥讽道：“说吧，又有什么坏消息要报给我了？”这名客卿小声道：“不久之前一道蓝色飞剑把您安排的复仙网破坏掉了。”江城横了蓝忘机一眼，心中的不快直接流露到脸上。江城问：“破了几个？”这位客卿小心翼翼地道：“全部。”400多张。江城狠狠恼怒了一番，真是没料到此行这般晦气。原本他是来为金陵助阵的，今年金陵15岁， 已是该出道和其他家族的后辈们拼资历的年纪了。江城精心筛选，才为他挑出大范山这个猎场，四处撒网，并恐吓其他家族修士，叫他们寸步难行，知难而退，为的就是让金陵拔得这个头筹，让旁人不能跟他抢。400多张复仙网虽近天价，但对云梦江氏却不算什么。可王悔事小，失言事大，蓝忘机如此行事，江城只觉一口恶气盘旋心头，越升越高。他眯了眯眼，左手有意无意在右手食指的那枚指环上细细摩挲，这是个危险的动作。人人皆知，那枚指环乃是个要命的厉害法宝，一旦江家家主开始碰它，那便是有了杀意。然而摩挲一阵，江城便强制自己将丝丝敌意克制起来。他虽很不愉快，但身为一门之主，却也有更多的考量，不能像金陵这种小子那般冲动。自从清河聂氏衰落之后，如今三大世家里，兰陵金氏和姑苏兰氏两家由于家主私交甚笃，本来就甚为亲近。他独立把持云梦江氏，在三家之中可以说处于孤立状态。韩光君蓝忘机是威望甚高的仙门名士，其兄长泽无君蓝希臣则是姑苏兰氏的家主。兄弟二人一向和睦，能不撕破脸皮最好不要撕破脸皮。再来，江城的佩剑三毒与蓝忘机的佩剑碧尘从未正式交锋过，鹿死谁手犹未可知。他虽有这枚家传宝戒紫电在手，蓝忘机那把忘机琴却也有赫赫威名。江城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落于下风，没有十成把握，他不考虑和蓝忘机动手。江城慢慢收回了摩挲那枚戒指的左手，看来蓝忘机已经打定主意要插手此事，他再做恶人也不方便，暂且记下这一笔。江城做出权衡，转头见金陵仍愤愤无嘴，说道，韩光君要罚你，你就受他这一回管教吧，能管到别家小辈的头上也是不容易。江城语气嘲讽，也不知是在嘲讽谁。蓝忘机从不逞口舌之快，听若未闻。江峰话中带刺，又是一转，还站着干什么，等着猎物自己撞过来插到你的剑上。今天你要是拿不下这大范山里的东西，今后就不必来找我了。金陵狠狠瞪了魏无羡一眼，却不敢去瞪罚他禁言的蓝忘机，收剑入鞘，对两位长辈施了礼，持弓退下。蓝斯追道，江宗主，所毁复仙网，姑苏兰氏自会如数奉还。江城冷笑道，哼，不必。选了相反的方向，信步下山。身后客卿晋升跟上，愁眉苦脸，心知回去免不了一通责罚。待他们身影消失，蓝景仪道，这江宗主怎么这样啊？说完才想起，蓝家家教是背后不可与人是非，吓得看了韩光君一眼，闭嘴缩回。蓝思追对魏无羡浅浅一笑道，莫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魏无羡扯扯嘴角，蓝忘机却开口了，指令简洁明了，辞藻毫不华丽，去做事。数名小辈这才想起来大范山是做什么的，收起其他心思，恭恭敬敬等其他教诲。片刻之后，蓝忘机又道，尽力而为，不可逞强。这声音又低又慈，若是靠得近了，定要听得人心间发颤。众小辈规规矩矩应试，不敢多留， 朝着山林深处走去。魏无羡则心道，江城和蓝湛果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连对晚辈的一句叮嘱都截然相反。正想着，忽见蓝忘机向他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忍不住微微一愣，蓝忘机这人从年少时起便一本正经的令人牙疼，严肃死板，仿佛从来没有过活泼的时候，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，对于魏无羡修鬼道一事极不认可。蓝思追应该已经告知过蓝忘机自己在墨家庄的可疑行径，却仍对他点头致意，想来是谢他为蓝家小辈解困。魏无羡当即不加思索地也还了一礼。再抬头时，蓝忘机背影已消失。顿了顿，魏无羡转身朝山下走去。无论大梵山里是什么猎物，他都不能要了。魏无羡和谁抢也不会和金灵抢。竟然是金灵。蓝灵金氏族中那么多子弟，魏无羡实在是没想到遇到的恰恰是金灵。若他知道，又怎会嘲讽金灵有娘生没娘养？如果是别人对金灵说这句话，魏无羡定会叫这人领会到什么叫祸从口出。可是这么说的竟然是他自己。静立片刻，魏无羡扬手给了自己一耳光。这一耳光甚是响亮用力，右脸热辣辣的。忽然一旁灌木丛一番稀稀嗦嗦，魏无羡瞥眼见冒出颗花驴头，垂下手。这次那头驴子却主动蹭了过来。魏无羡扯了扯他的长耳朵，苦笑道，你要英雄救美，却让我去见义勇为。花驴子正哼哼唧唧，山坡尽头却迎面走上来一波修士。400多张附仙网被蓝忘机一剑飞山尽数斩了之后，原先那些在佛脚镇上执着的修士都重新拥了上来。这群人都算是金灵的对手。魏无羡思忖着要不要再把他们打下去，想了想还是默默让开了道。这群肤色混杂的各家子弟边走边抱怨， 这个金小公子啊，金家和江家都这样惯着他，小小年纪便这么霸道跋扈，日后若是让他接掌了兰陵金氏，还不得翻天，到时候咱们都别活了。 魏无羡放缓脚步，一名心软的女修叹道，哎，怎能不惯他宠他，那么小便父母双亡。 师妹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父母双亡又如何，世上父母双亡的人多了去了，若人人都像他这般德行，那还得了。 要说魏无羡也真下得去手，金灵的母亲可是江城的亲姐姐啊，一手把他带大的师姐。 江艳离也是冤，带出这么个白眼狼。金子轩更是惨，就因为跟魏无羡以前有点过节，就落得这么个下场。 魏无羡怎么跟谁都有过节？ 可不是，除了他养的那批疯狗，你还听说他跟谁关系好了？仇家遍地，天怒人怨，连和韩光君都是相看两厌，水火不容。 说起来呀，今天多亏了韩光君。 走了一阵，忽有淙淙溪水之声流入魏无羡耳中，这是他来时不曾听到的。魏无羡这才觉察他走错了下山的道，岔到另一条路上，牵着驴子来到溪水之边。月上梢头，溪岸上空无枝叶遮挡，溪水中碎裂着霜白。倒影里，魏无羡看到了一张随着水流变幻莫测的脸。他狠狠一掌拍在水上，打散了这张滑稽可笑的面容， 抬起湿淋淋的手掌，就着溪水几把抹去了粉饰。水中倒映出来的是一个十分秀逸的青年，干净的仿佛被月色洗练过，舒眉朗目，嘴角微弯。可垂手凝然注视自己时，眼睫上坠着的水珠却如泪水一般不住下坠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